各位，今日嘅如是我闻咧，而家开始啦。咁啊，今日咧，就唔系讲邪教，我准备咧，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咧，关于幽冥呢个咁样嘅地方。咁啊，幽冥呢两个字咧，喺中国嘅经典嚟讲咧，好早已经有噶啦。咁咧，其實咧就係講緊咧，死後嘅去處。幽咧就好幽靜啦，冥咧就一個死有死亡嘅意思喺度。咁啊，幽冥咧呢、這個地方咧，各種文化或者各種嘅宗教咧，都有佢唔同嘅講法。咁我咧今日咧準備要同大家講嘅咧，只不過係咧其中一部分，咁係講中國。中國咧儒釋道三家咧就主要嘅係中國人嘅哲學同信仰嚟嘅。咁佛家咧係來自印度嘅，咁我哋遲啲會繼續講。道家咧系中国嘅，咁出于咧同道字呢、这个道嘅哲学咧，老子同庄子咧有冇拉楞咧？有少少，但主要咧就系用佢个名，其实咧都唔系咁老子庄子嘅哲学为基础嘅，咁讲到中国汇合咗道家、佛家或者儒教嘅理论，产生嘅民间宗教咧，反而咧系占咗咧一个好大橛、好大嘅部分。咁我所讲嘅咧，以今日所讲咧就系民间宗教。民间信仰里面的幽冥地方，将来呢再会讲中国其他宗教和哲学上的幽冥，以及呢世界各地的，譬如古希腊的、古耶教的希伯来人的，我呢都可以呢和大家分享一下。讲到中国的民间信仰的幽冥地方呢，首先呢我想讲一个地方呢，就是道家，道教啊，不是道家，道教里面呢或者民间宗教里面呢经常讲到的叫鬼门关。咁中国人呢认为人死就若鬼，鬼者归也，归就翻去咁解。本来呢，如果冇其他嘅宗教同哲学嘅思想呢，人死为鬼呢，并不可怖，只不过系一种归家嘅灵魂嘅啫。但系一侵咗印度嘅佛学、佛家嘅讲法之后呢，人死之后咧，会受到六道嘅轮回。咁其中有一个轮回咧嘅道咧，就系、是、叫做饿鬼道。咁呢度咧比较得人惊啲。地狱道咧更加得人惊，系一个咧审判嘅地方，而且咧行刑嘅地方。呢、这个刑罚啊，相当之残酷。咁究竟人嘅灵魂冇肉体啊，佢会唔会感受到酷刑嘅痛苦咧？喺里边咧，自然咧感觉到系因为惩罚性，所以系有痛苦嘅。譬如火烧、寒冷，譬如落油锅、勾脷筋呢啲等等咧，都会产生好大嘅痛苦添。而且是一个咧好严厉嘅惩罚，但呢种惩罚咧喺佛家嘅阎王殿里边嘅惩罚咧， 加咗呢個中華嘅思想落去之後咧，就變成一種非常殘酷嘅冇人性嘅懲罰。但係佢哋對嘅對象咧都係一啲衰人、壞人、奸人，咁所以咧好多人咧就唔會話太過苛責佢。但係見到咧好多人驚嘅，啊咁啊，中國民間嚟講咧，鬼咧。变成除了人死弱鬼之外呢，还觉得是一个灵魂，尤其是道教里面呢讲这个灵魂都会轮回的。那么他首先呢就先去了个土地公公注销了个户籍先。这个是一个传说来的。民间信仰里头呢，民间的习俗里面呢就说他死了之后马上就去土地公公那里呢讲出他已经取消号码了，取消他户口了。跟着呢去城隍那里。城隍呢爷爷，城隍在中国来讲是一个呢很特别的一个小神小吏，但是非常重要。城隍意思就是他是当地的城池的护城河的神。一般来讲呢都是以当地有贡献的，有对民间有贡献的人呢就奉为城隍。咁上海城隍庙呢好出名呢，有三个城隍添。上海城隍庙的出名呢，就因为它外面呢很多小吃，所谓上海城隍庙小吃，大家呢不妨又去试一下，尤其啲南翔小笼包很出名。咁去到这个城隍庙注销了它那个地方的户籍之后呢，他们呢直上一条好行的路啦。这条路一直去到鬼门关。鬼门关呢，这个是一个想象的一个关口。如果讲报警呢来计呢，它同中国其他的关口呢差不多一样，一个城门，高大的城墙。但是前面呢就有一些呢鬼卒，多数是牛头马面把守住。咁甚至乎喺中国嘅传说里面呢，喺呢、這个人临终嘅时候呢，佢就会听到一啲枷锁声铃铃啷啷。原来呢就係嗰啲鬼卒。嗰啲鬼卒呢牛头马面，呢、這个係喺佛教嘅神里面借咗过嚟。亦有讲到呢，亦有相信黑无常白无常呢两位戴咗高帽嘅阴间嘅大师，就嚟呢将你嘅灵魂锁起，然后呢第二界上去鬼门关。嗱呢个呢亦係一个传说嚟嘅，大家呢信者有，不信就无啦。咁到达一个地方呢叫做鬼门关的时候呢，这鬼门关呢自然呢参考住人间的一个秩序，有看门的武将，他揸住一本呢生死册。大家呢还记得呢西游记里面呢就有一本生死册。生死册就是好早之前已经在你出世的时候已经写下来，你几时出生，你几时归西，几时先游，几时不在这里。好啊，咁然后呢这个武官呢就对对这个灵魂，你那只鬼魂究竟是不是你真身呢，有没有人代替呢，验明正身啊。咁然后呢就可以呢 容許或者不容許你進入鬼門關。咁啊，《西遊記》裏邊咧講到孫悟空啊，嚇呢位咁樣樣嘅齊天大聖，你真係巴閉，佢理得你啊？鬼門關生死簿啊，佢燒嚟，佢燒咗嘢，根本就冇證據，就話我幾時生幾時死，所以超脱咗生死。咁呢個咧？传说故事咁讲咧，实际上咧又系信者有，不信者无。啊，咁啊，但系传说上咧就讲就有人点你名嘅。咁试过有啲小说咧，传说里边咧都讲到咧，入错鬼门关嘅，根本就未到时候。鬼门关嗰个生死册咧，未有你个尊姓大名。你都唔系嗰日归西嘅，咁咧就打你回头喎。故事都有咁写，咁所以咧亦有啊，现实生活上咧好多系入咗去鬼门关，check一check冇事，翻翻转头到你啱嘅啱时候嘅时候先再去过。啊，呢个咧亦系有中国嘅传说故事系咁写。咁啊，形容咧鬼门关咧，其实咧就好简单嘅啫，就一个咧关口。咁入咗去之后咧，就系一个阴阳嘅阻隔啦。要入之前咧，仲系咧呢个鬼魂入咗去之后咧，就羁绑住你，系要跟住嗰条路咧 ，only way 一条单程路啊。只是向前行，你冇得转头噶啦。咁我哋睇睇啊呢个鬼门关嘅设置咧，就系、是、呢、这个传说里边咧，人同鬼啊，即第二个空间嘅一个咧转化点啊，系中人一早咧已经有咗呢个转化点噶啦，就系、是、相当于有佢嘅思想体系，有佢嘅谂法嘅。咁啊，鬼门关究竟有冇真系存在咧？咁啊，又唔能够话冇嘅。点解咧？喺南宋之前咧，就已经出现过呢个咁样样嘅字眼。咁当时咧，佢话咧呢个地理志啊，旧唐书嘅地理志咧有咁讲过，刁明佢话咧北流县嘅南边30里有两石相对，两嚿石相对。嗰、那个期间咧，呢两嚿石期间咧系宽阔30步。咁啊，叫呢个做鬼门关。咁啊，究竟系唔系真系鬼，真系鬼门关咧？定系实际地理上嘅一个名词咧？定系宗教上嘅名词咧？呢、这个咧不可考啦。咁啊，其次咧，喺四川亦有咁样嘅地方。都是讲到呢叫鬼门关。咁当然呢我哋喺丰都呢亦有咁样嘅鬼门关嘅。丰都呢我介绍一下呢就係喺四川呢经过长江流域一路落到去平原。中间呢就经过咗一个小县，呢、这个县呢就係、是、叫做丰都。咁我曾经喺七几年八几年嘅时候好似就搭过落长江嘅旅游船东方红号。咁沿住长江呢经三峡。一路落到去平原， 但係咧嗰陣時就未有起呢個堤壩，未有水利，所以咧中間三峽咧都經過。咁啊，其中咧豐都呢個地方咧，曾經咧係一個旅遊勝地。點解咧？因為咧相傳話啲鬼魂咧都去咗豐都喎。咁啊，於是乎咧，豐都咧嘅縣城裏邊咧就建築咗好多關於鬼同埋傳說嘅宗教上。文化上嘅鬼嘅地方，咁当然系有鬼门关啦。而家咧唔好彩啦，因为咧丰都咧已经沉咗喺江底，佢将佢迁移咗咧上去较高嘅地方，喺较高嘅山咧上高咧重建，咁所以咧亦有丰都呢个咁样嘅旅游胜地嘅，而家尚有。咁当年咧。呢、这个丰都上咧，呢、这个丰都县嘅平都山上高咧，有阎王嘅天子殿，天子殿之后门咧就为之鬼门关。咁若略讲讲咧，阎王咧呢、这个阎罗王咧，缘起咧就系喺印度，佢两兄妹嘅。唔係單人呢、这個主持，咁啊最主要嘅炎王咧喺印度嚟講咧就係叫炎魔，佢咧佢係聽聞咧傳說中咧係死嘅第一個人，所以咧就被天咧封咗佢做管理地獄。咁傳咗嚟中國之後咧，呢、这個咁樣嘅形象咧，喺中華化之後咧，就變成閻羅王啦。閻羅王咧唔係一個，閻羅王有十殿，閻羅王十殿有十個唔同嘅所謂王嚟到管理，分頭咧嚟到去審判呢啲凡間落咗嚟嘅罪人，咁啊当然啦，我哋唔多唔少都有罪嘅，咁啊，但系有大罪嘅咧，未必喺封建时候会得到惩罚嘅，恶有恶报咧，系我哋好良好嘅愿望，以至咧有人咁讲，修桥整路就冇尸骸啊！修橋整路冇事，即係話咧，上天咧未必咁公道公義咧處理一啲人嘅想法嘅。但係喺佛教裏邊咧，呢、这個閻羅王咧或者十殿嘅閻王咧，就秉持公道，達到人嘅一個公義嘅願望，能夠咧公公正正咁樣咧。将凡间犯罪嘅人绳之于法，同埋咧给佢哋咧一个合适嘅刑罚。嗱呢个咧咁样样嘅民间传说咧，其实都好有用嘅，因为咧可以使到好多人感觉到上天有眼。呢、这个宗教或者呢个哲学。係有正義所在嘅，啊，你點樣做，點樣隱瞞，其實咧都隱瞞唔到個天嘅，啊，呢、这個咧係佢最重要嘅一個意義喺度。咁咧進入咗鬼門關之後咧，咁啊差唔多咧，你喺陽界嘅。身份咧已经开始取消啦。取消咗之后咧，你就系一个鬼魂咧，就沿住一条路咧，就直去到 准备投胎，传说系咁话。嗱，呢个过程里边咧，最重要嘅一个地方咧，佢系会经过一条叫做奈何桥。大家听过奈何桥呢个名称咧，其实咧系一个翻译名嚟嘅，印度来嘅翻译名，唔系真系无可奈何嘅意思，不过咧译得相当好。就是一个好，即是冇办法啦，你都要无可奈何都要过呢条咁样桥。所谓过桥者，下低必定係有一条河啦。呢条河呢係幽冥。係好对唔住刚才呢线路嘅中断。所以呢讲下呢就断咗线。咁唔緊要，我而家呢仍然呢繼續直播緊如是我聞。但係呢我喺將會嘅嚟臨嘅時候呢，我請我哋嘅technician 呢將兩段呢接返埋。咁大家呢可以睇到完整嘅。我仲會加埋圖片後來再加上圖片對大家呢caption 啊，圖片咧，咁大家咧容易啲理解。咁啊，好多謝各位咧原諒，好多謝各位咧見諒我咧喺外地咧做呢個節目咧，會經常會受到呢啲中斷嘅情況嘅，啊，得十分唔好意思。好啦，繼續講咧呢個鬼門關之後咧，就會到達奈何橋。奈何橋咧，下低嘅一条河咧，血河嚟嘅，形容佢咧虽然个个唔同，但系咧非常之统一嘅讲法咧，都系一条唔系好嘅河，血腥嘅，甚至乎咧污秽，有所谓咧好多冤魂喺下低咧飘，点嚟咧就可能系死后唔复啊。调气唔顺，咁所以咧亦变成咧冤魂野鬼。咁当然咧呢、這个咧，如果唔入去鬼门关嘅咧，亦有人会讲系野鬼嚟嘅，野鬼游魂。咁根本咧佢冇咗一个正式嘅归宿地方。但系大家唔使恐惧，因为咧如果根据佛教。或者根據呢個道教或者民間宗教所講，呢啲陰呢啲所謂野鬼遊魂咧，本身嘅法力係相當弱嘅。即係換句説話講，即使佢存在，佢都係好少好細微嘅法力，不足以害人。人咧係好正氣嘅話咧，根本就唔需要怕呢啲鬼，又唔需要怕呢啲游魂，佢怕你。咁所以呢讲到啲鬼嘅超自然力量咁大呢，這個呢个呢係戏剧上或者电影上或者电视上呢嘅一种呢夸大嘅讲法。如果唔係呢，佢冇咗个间隔，冇咗个压力。咁所以呢，如果係信呢啲民間宗教嘅話咧，我哋咧就唔使懼怕呢啲咁樣嘅遊魂野鬼。好啊，咁啊又講翻奈何橋嘅故事。奈何橋咧好多種唔同嘅講法，有啲講咧個橋咧係幾寬闊嘅，有啲講咧揾呢個橋咧得兩塊板嘅，咁唔係咁容易過去，但係咧，你唔过佢又唔得，总要呢喺你嘅鬼魂呢一步一步呢过咗去，亦冇人能够帮到你。嗱，呢个呢其实一个好好大嘅一个意义喺度。人类点解会惧怕死亡呢？除咗佢心理上死亡系离开晒一切佢自己嘅所属嘅世界嘅物质之外咧，其实咧仲有一样嘢就系孤独。人其实系好怕孤独嘅。 人喺佛教讲咧，呢、這个咁样嘅恐惧咧，叫做暴律，直情咧惊到震嘅。因为喺成个过程里边咧，人咧系冇人帮到你，你嘅太太、丈夫或者最亲密嘅战友，或者你嘅兄弟姊妹、子女，冇一个人能够帮咗你。在死亡的路上呢结伴的。那这个呢是要一个人单单独独去行完这条路。所以呢恐惧的不是只是恐惧在这个脱离物质世界，而且是恐惧于一个人的孤独，要单人处理。很多人都老了都不懂怎样处理自己的，尤其处理死亡呢更加不能够自己抓到主意。所以基督教呢耶教呢在很重要的旧约圣经里面呢都讲到呢一个人呢到他死亡的时候是要走入一个幽静的山谷里面。当时呢边个帮你手呢，就是上主呢可以成为你的拐杖，成为你的指导。咁呢个呢是安慰了你的人心。咁当然呢宗教大部分的作用呢都是安抚人心。在佛教里面呢你是准备定呢去投胎。咁亦是因你的当你个世一世嘅时候，你所做过嘅功德或者阴质，或者甚至乎坏事，嚟决定你嘅下一次投胎嘅六道轮回就去咗边一回，去边一度？因为做曳事多咧，坏事多，你可能就去咗做畜生，甚至乎咧落咗地狱度受尽痛苦。好嘅咧，你可能重新做人，或者呢你升为天人，咁虽然长寿，但呢仍然呢有佢嘅性格上嘅缺点，咁呢个另外讲啦。咁最后呢如果你係能够达到成佛呢个咁样嘅阶段，你自然会成到佛。但唔係咁多人成到佛呢啊。好啦，奈何桥呢过咗之后呢，呢、这个人呢自然呢就进入咗呢佢嘅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世界呢我哋话呢奈何桥里面呢之前呢入去英文世界就有个地方叫摩伊亭。剥呢就除衫个剥。原来呢鬼魂呢系唔需要着衫。喺呢、这个传说里面或者民间嘅讲法里面呢，人嘅灵魂呢系秃裸体。你嚟嘅时候冇衫着㗎嘛。嚟嗰时候呢喺媽媽嘅肚里头呢一件衫冇。裸体嚟。但係呢你走嗰时候呢通常呢都有你嘅寿衣，有你嘅衣服嚟包裹住。但係你灵魂呢未必定需要有衣服。讲到死嘅人嘅衣服呢，呢、这个呢好多说话讲嘅。譬如话我哋见到所谓嘅僵尸，人字边呢个僵，睇咗好多戏啦，点解佢都系着紧清朝嘅官服呢？咁样咁好呢个呢原因呢就因为当其时喺清末嘅时候呢係可以买官捉着嘅。即是换句话说呢，你是可以 俾錢買咗個名譽，一個官位翻嚟，你實際上咧唔係喺科舉上考到，而咧派咗你去做官，或者你一路升級升到做官某個官位。咁啊，點解人咧咁中意有呢、這個官服著咗嚟到做壽衣咧？好簡單啫，呢、這個子女都希望佢嘅祖先或者佢嘅父母或祖父母係有一個咧權位喺度，官咧官服咧就代表咗佢嘅權位。咁啊，所謂揚名聲顯父母三字經兩教咧，咁啊變咗咧全家都好受官方呢個歡迎，所以有錢啲嘅人咧都買咗一個官，就穿咗嗰個官相等嘅官服。夫人咧，即係佢太太，亦係會因為個丈夫做官咧，而係佢有一個夫人嘅名下，而一齊咧都係可以穿着官服嘅下葬。咁因為呢個原因咧，所以咧，描寫清朝嘅僵尸咧，都係穿官服跳跳下嘅。咁啊，僵尸咧係呢個清朝，尤其清中葉同末葉咧嘅筆記小説裏面咧所記載嘅。咁所以咧，亦冇話穿明服、宋服、元服或者唐朝嘅服裝。呢個咧就係咁樣嚟嘅。好啦，有冇穿波帽長衫？有，我都見過喺新馬仔同埋鄧寄塵嗰個《兩傻遊地獄》呢套電影裏面咧，嗰啲跳跳啊殭屍咧，都係穿波帽長衫。而咧喺我細個嘅時候咧，華人咧，如果佢嘅葬禮同埋佢嘅壽衣咧，男人咧都係多數穿長衫馬褂薄帽嘅，可能佢一世都未著過長衫馬褂薄帽，但係咧壽衣上咧都係咁樣做。好啦，跟住咧講呢個剝衣亭。剝衣亭咧就係、是、當啲鬼魂去到嗰度咧，無論你著乜嘢嘅壽衣，你官服又好，常服又好，你着咗一条裤都好，通常咧着好多条裤喎，七条裤到九条裤，都系第一条单数嘅。咁啊，当其时咧就系认为咧你可能会好冷啊，遇到地狱啊，你有需要咧着多啲衫去保暖。但系咧，其实咧喺民间传说另外一面咧讲，你着多多衫都冇用嘅。着靓靓衫冇用嘅，着大大嘅官嘅衫冇用嘅，因为有个剥衣亭，就要你所有嘅衫咧除晒落去，光秃秃，个光都好丑怪。当然咧，呢个系灵魂上嚟讲，就并不是讲肉体上嚟讲。剥晒衫嘅意义咧，就即系话你系光住身嚟，亦系光住身去。大家平等，冇所謂邊個係官服，邊個係民服，邊個係有錢佬著靚啲，邊個係窮人就著破爛啲、醜陋啲，邊個係童官，邊個係揾張席包住，完全喺死亡之後，大家都一樣，一齊嘅情況，一齊嘅待遇。咁剝衣亭裏面咧，就掛曬所有或者堆住曬所有咧呢啲咁樣嘅死亡人嘅死亡咗嘅人嘅衣服喺嗰度。咁咧呢個亭咧，我相信都相當大啦。如果唔係搞佢唔掂。好啦，剝衣亭講完之後咧，我哋會講咧另外一個地方喺呢條路上咧。仲有一個地方叫做望鄉台，望者即係睇到望住翻屋企嘅鄉下。咁啊嗱， 喺中国嘅道德伦理里边咧，乡下系相当重要嘅。所谓咧故土，亦所谓咧落叶归根。我哋有一个小说咧或电影咧，都讲到咧落叶归根，去到死亡之后咧，那个老公啊，孭住个太太嘅尸体咧，翻乡下葬。嗱，亦以中国人咧嘅传说啊，里边所谓嘅赶尸，湘西行尸嘅赶尸咧嘅缘起原因咧，都系咧落叶归根呢个讲法。当其时咧，湘西嘅地方咧，系非常贫瘠，同埋十面大山，系非常崎岖嘅山路。如果一个人死咗，佢需要翻去乡下下葬嘅话咧，呢、这个入咗棺啊，佢唔识自己行咧，呢、这个棺咧搵人抬咧都好吃力，而且咧唔系咁容易搵人抬得到。经过呢山路咧，翻咗去乡下嘅。咁于是乎咧，传说中咧就有话有一啲道士识一啲法术，而嗰啲法术咧系可以咧令到个死人咧活动嘅。咁当然咧，佢嘅活动唔好似我哋咁啊行得企得，又冇轮椅推嘅。佢嘅活动咧系一跳一跳咁样进行。啊，点解要跳咧？呢、这个又系一个咧物理上嘅解释嘅。佢话咧，人死咗之后咧，啲关节啊，尤其腿嘅关节咧，系唔能够屈曲嘅，所谓僵硬化咗。咁佢要喐动咧，就只能够咧系一跳一跳咁样喐动，只手咧亦唔能够弯曲，所以咧佢亦要伸直一下一下咧，就平衡身体。咁呢个咧就谓之行尸啦。呢、这个都有少少嘅科学根据，但系实际上有冇咁嘅行业系能够驱使一啲死咗嘅灵魂或者死咗肉体，能够自己行路或者跳着翻到去自己嘅乡下度咧？下葬啦。咁咧，根据调查所得咧，呢、这个咁样嘅行业咧，似乎咧系冇嘅。咁啊，亦有咧人咧做过一个考察，就认为咧，即使有，都系一种咧欺骗嘅行为。佢用咗咧一啲竹竿挑住一啲咧死尸，而死尸里边咧系暗藏咗一啲违禁品，可能系毒品。咁然后咧就话呢啲死尸咧系经过佢哋嘅念咒，能够跳一跳翻嚟屋企下葬。查实咧就系佢哋两师徒咧，嗰两个人咧就用竹竿担住啲尸体咧，这路行走。不过夜晚行走，所以咧相当之神秘，而讲说话咧，讲嘅故事出嚟咧，你好多人咧会震惊，因为震惊咧，所以冇人咧够胆去查得好清楚，究竟呢种湘西行尸跳跳下嘅尸体系咪属实咧？比较咧困难一啲。好啦，第时我再有机会咧，讲多啲行尸嘅故事，或者行尸嘅事实，讲俾大家听。咁啊，讲讲咧呢个民间讲到嘅望乡台啦。望乡台顾名思义咧，就系望翻屋企，因为既然咧乡系 中国人嘅一个好重要嘅归佢生活同埋咧佢原来嘅地方，每个人咧都系好注重个乡情嘅，为乡村咧，为佢自己条村咧械斗打交啊，经常有嘅咧，为国家打嘅咧反而唔系咁多嘅。呢个咧，中国人有啲嘅缺失啦。好啦，入到呢个望乡台咧，叫登高嘅，当然就会喺高处咧望到一个比较远嘅地方。因为你今日中国地方咁大，佢点望得到啊？呢个咧神话传说咯，佢可以咧登上望乡台咧，朝佢嘅方向咧，朝佢乡下方向咧，可以望到佢乡下。咁系咪要望远镜啊？或者系要特别嘅装备啊？又冇讲明嘅。总之佢系鬼魂咧，就乜都得噶啦，就可以咧望得到佢嘅乡。咁望咗乡咧，就睇到可能佢嘅亲人咧喺度为佢做法事啦，或者咧哭泣啦，唔舍得啦。咁呢啲嘢都系咧一个良好嘅愿望，一个咁样嘅讲法。咁啊睇到咧，中国人咧佢乡村佢自己嘅故土嘅一种咧关怀同埋爱护。好啦，咁喺呢度咧，我顺便咧讲讲咧中国嘅复礼，呢个恢复嘅复。咁啊，当其时咧喺中国人咧有一个疑，认为一个人死咗之后咧，未必咧系马上死咗，可能咧要喺佢个大厅嗰度停尸一段时候嘅。咁起码咧就头七啦。咁啊喺呢个停尸期间咧，佢必定咧要揾一啲亲人喺个西北角咧担张梯，上咗瓦背，然后咧用呢个死者嘅一件衣服迎住风咧就飘扬，而且大嗌个呢个死者嘅名字，希望咧佢嘅鬼魂咧翻翻嚟，因为佢已经死咗之后咧，已经脱离咗个肉体。咁之后咧就落翻梯入到屋，咁啊将呢件衫咧摆咗喺嗰个尸体上高。咁呢个咧就系、是、当如咧佢得到安息，呢个为之复礼。咁而家梗系冇咗啦。咁当其时咧，呢一种咁样嘅关怀嘅仪式咧，喺早期咧就叫做寿终正寝。嗱，大家都听过呢个四个字，都睇过呢个寿终正寝啊。这个这样的名堂。原来正寝呢并不是是他家里睡开觉那张大床，或者他家里的睡房。那时没所谓睡房大厅。大厅是很重要。那么正寝呢就是他的大厅。因为大厅呢不是只是招呼客人，而且上高是摆埋神台的。歷代祖先咧都喺嗰度供奉，大嘅宴会都喺嗰度举行。大嘅仪式咧，譬如婚嫁，亦喺嗰度咧拜见家翁。咁啊，当其时咧，啲人就临死咧，知道都冇得救啦，若食无灵嘅时候咧，佢就将佢嗰个床咧，搵轿凳咧搭咗床板咧，就摆咗喺佢个大厅上高，而且咧换一张新嘅草席铺咗上高。当时冇搭工床嘅，冇所谓而家嘅棉嘅战褥床咁冇咁靓。 咁呢个咧就叫翼贵，呢、这个竹字头一个贵，即系翼换咗嗰块竹席，新噶。咁咧就准备咧，寿终正寝喺嗰个厅度死亡。咁所以咧，翼贵翼系可以讲一个隐喻，嚟代表咗死亡。但因为好多人咧，是唔会觉得死亡好吉利，咁啊，于是乎咧，用好多种方法委婉咁样咧，讲咗死亡呢个情况。譬如话佢走咗啦，而家咁讲，如果走咗啦，佢唔喺度啦，呢啲都系一种委婉嘅讲法，亦贵一个文雅啲讲。咁啊，到咗佢真正断气之后咧，断咗气咧，咁咧。就喺正呢个厅嗰度咧，就做佢嘅大念同小念啦。咁啊，大家知道咧，或者见过咧，有啲相片或者真实嘅情况，我就见过真实情况，因为我年纪比较大啲。喺我屋企对面咧，唐楼或者系西楼都好，佢都建筑咗一个竹棚。由四楼咁高咧，就一路咧建筑到落去楼下地下嘅。咁呢个竹棚呢条梯有乜用咧？呢条梯都好斜嘅，都行唔惯咧，我哋都即系上落都唔到嘅。佢有啲五作佬咧，系经过，俾佢哋经过，佢哋抬住嗰副棺咧。四人、八人或者16人咧，就抬住呢个棺咧，由呢个咁嘅竹棚咧嘅四楼一路落到嚟街喺街咧，然后至开始祭祀。好少去殡仪馆嘅嗰阵时，嗱，点解要起个竹棚嚟到咁辛苦运个？财啊，运嗰个棺材落嚟街咧，最重要一个问题就系物理上咧，可能好多楼梯咧系棺材转唔到弯嘅。咁大副棺材咧，咁多人抬咧，未必定能够通行无阻。第二，棺材呢样嘢咧，好多人会罩忌，亦唔愿意咧，要经过自己嘅门口嘅。虽然话见财见财，好似见到咧，财爷咁样，其实实际上好多人咧系罩忌。咁所以咧，大家利是讲句，亦唔欢迎棺材啊，死人咧，佢又有喊噶嘛，个死人咧就经过自己家门，虽然可能系老友，可能亲戚都未必喜欢。咁所以咧，就搭棚咧。运送咗呢个棺材落去街，喺街咧主持紧咧呢个主持呢个仪式，我哋而家叫告别礼啦。咁啊，当其时咧，搞好大嘅，中间咧又有银乐队啊，中间又有咧仪仗队啊，甚至乎咧有啲车咧。是运载咗啲人哋送嘅花圈啊、礼仗啊咁样咧，行街行一段好长嘅巡游嘅街道。当时香港唔系咁多人咧，所以咧巡游嘅街道咧亦佢批准嘅。有钱嘅咧，甚至乎请两位交通警咧就开路。咁啊，当然咧。加埋嗰啲銀行隊，穿著曬制服，滴滴答答，有中樂有西樂咧，就惹好多途人咧嘅注目啦。咁後來咧，漸漸咧所謂銀行隊咧，都係一啲老弱殘咧嚟到負責，可能咧濫竽充數，中間咧有一兩個咧都唔知係咪識唔識吹滴答嘅，咁啊～但系啲服装咧着得出嚟又唔系咁齐整啊，咁但系咧都系叫做咧有个银乐队 演奏。咁台灣咧，後來咧演變成咧，請一啲舞娘咧，穿好少嘅衣服咧，唱呢、鄭少秋呢個名曲，不必相送。咁一邊咧就跳緊咧艷舞，一邊咧就出殯。甚至乎咧，最近我睇到一個網頁嘅視頻咧，見到佢哋拜祭嘅時候咧，亦請咗一啲咧穿着得好少嘅美女咧，喺個墓前咧，載歌載舞。咁係咪呢個死者啊欣賞緊呢啲穿得好少嘅舞娘嘅舞姿咧？真係唔知道啊！但喺台灣咧，呢啲事實上咧係實情嚟嘅，我哋睇到嘅，真係咧比較怪異啊！喺香港咧，我未見過。咁啊，呢度咧又再補充一個題外話，呢、這個題外話咧就叫做盤菜。而家大家咧農曆年咧都可能咧食好多叫盤菜。咁啊，根據我哋鄉親咧，鄧達志同我講咧，原來咧最早期咧，呢、這個盤菜咧嘅緣起咧，就因為佢哋要去拜山，佢哋祖先咧都安葬咗咧喺有風水地嘅山上高。咁呢啲山咧比較遠啲，咁啊子孫咧。譬如喺清明嘅時候啊，重陽嘅時候，或者係佢哋生忌死忌嘅時候咧，去拜祭咧，就比較行咗遠路。咁成班子孫去到咁遠咧，都要食晏晝都要食飯噶。於是乎咧，佢哋啲婦女就煮咗一啲菜肴，一啲菜咧就擺咗喺個盤嗰度，一次過咧就將佢堆埋咧一啲。食物，大家咧就上山之后咧，祭完之后就开咗呢个盘咧，大家就分食啦。咁所以咧，佢最初嘅盘菜嘅来由咧，就系、是、由于咧去拜山嘅时候嘅携带嘅食物。咁当然咧，冇而家嘅盘菜咧嘅份量，或者冇而家盘菜嘅种类咁多。而家咧。好多珍馐百味咧，都擺落盤菜嘅，有蝦有蠔啊，等等咧，都相當豐富。我去過元朗嘅祠堂咧，食過佢哋嘅盤菜，係相當豐富。好多鋪頭咧，香港嘅市區鋪頭亦係做呢個盤菜，亦用好多珍馐百味咧嚟到去做佢嘅內容。咁所以咧。相當於流行於香港嘅一個菜式，但係咧，佢嘅源起係乜嘢咧？我相信咧，唔係咁多人知道。不過咧，我哋聽如是我聞咧，就為大家咧報導一下，分享一下。好啦，時間咧差唔多，咁我答應過大家，希望咧將兩橛咧加埋寫上嚟。咁啊，大家睇上嚟比較容易啲，加埋之後咧，我再加咗一啲咧圖片說明，等大家咧更容易了解。咁啊，借呢度咧，我特別多謝咧我哋網籌嘅朋友，咁佢哋咧依我哋嗰個銀行嘅户口咧。就匯咗錢過嚟，有啲寄掛號信添。咁啊，我哋收咗之後咧，好感激大家咧對呢個節目嘅愛護。唔單止呢個節目，整個科立嘅愛護，包括咧禁濕不禁話，包括咧聚賢堂啊，我哋而家呢個節目如是我聞啊。同埋咧，阿蕭公子 嘅主持嘅決戰中環，同埋好受人歡迎嘅衛星講解節目，由阿女王親自為大家講解，同埋咧佢為大家準備咗一啲健康嘅食品飲品嘅，呢個咧就係生同感受。大家咧仍然支持我哋，等我哋咧能夠咧有少少資金咧，能夠咧更加改良我哋嘅節目。好啦，咁啊，今日到此為止，好多謝各位收睇，星期六我哋再見，拜拜。